一点点降调在里面， 嗯， 下沉的感觉，使他的声音跟别人不太一样。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读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怎么办呢？你要把嘴张开，声音放出来，然后呢，让自己的声音再向下沉一点。什么叫向下沉呢？啊，向下沉就是这种感觉啊。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这叫向下沉吗？不是， 没有。 真正向下沉是这样。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带一种向下沉的感觉，语调往下拽啊！ 我感觉说这句话，双下巴都要出来了。 哎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我感觉摸着双下巴说的， 鼻子用上。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对，我们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口腔肌肉训练肯定是加强了啊。 嗯，觉得好有意思啊。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哎，生气的时候不一定要发飙，对不对？你也可以掷地有声嘛，是不是？啊，听一遍。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哎，大家说声音很浑厚，声音很靠后，有一种黑人兄弟要打我的感觉。麦花生说的。哎，对，你很入戏啊，你很 入戏了。 好，让这小鸟儿吓疯了啊！小鸟说、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absolutely not！” 啊，接下来要换一个人物情景了啊，是师傅怀疑的 ，Shifu does。I'm just the messenger， 我就是送信的，你可别那个为难我啊！啊，第四句话 ，absolutely not。Shifu does。I'm just the messenger。 前面。把责任推到师傅身上的时候是非常肯定的啊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后面就开始 ，I'm just the messenger。 对，好，我们看这句话关键词 ，Absolutely，Absolutely，Messenger，Messenger， 啊，好，关键词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停顿，我们看 ，Absolutely not，Shifu does，I'm just the messenger 啊。好，他的停顿是跟着标点走的啊，整句降调啊，其中节奏的地方在哪里呢？有一个地方需要关注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那个 just 的地方啊，他不读的是 just， 他读的是 just the messenger。 对，是的 ，I'm just the messenger。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有这么一处需要大家关注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恐惧收回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回归到刚才 Zen 的状态。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啊，要把那种可怜的感觉说出来 啊。就是前面他在说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的时候还挺 稍微还可以。 哎，还 Absolutely not. 当然没有，绝对没有。 Shifu does. 师傅怀疑的。 I'm just the messenger. 我就是个送信的。啊，就是 要很可怜，要把那种可怜的感觉拿出来。 他还有颤音呢。 I'm just a messenger。 啊，我们再听一下这段啊，可精彩了。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a messenger. 哎，我觉得我们聊天室这位同学特别可爱啊，特别可爱。Monica 说发抖的感觉，麦花生说吓死哀家了，然后 Lenny 说瑟瑟发抖。大家很会把握情感，我们表示很满意啊！ 你表示满意啊？ 我们表示很满意，你们都把握到了哈。 嗯，对。 他那个 get 到这个 ，I'm just the messenger。 对， 是真的。哎呀，那种真的很可怕的，可怕到都发抖了，已经话都说不清楚了。 对 ，absolutely not， absolutely not。 这个 absolutely 发的特别重。 Shifu does。I'm just the messenger， 这样呢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句话的情感其实前面是代表了一种否认，后面是害怕，至少是两种情感在一句话当中。所以我们说在一句话当中都怎么样，可能有两种情感，何况他现在怎么样呢？这个不是一句话，对不对？ 嗯， 这一小段话几个情感很正常，有时候两个单词两个情感，还记得我们跟之前说的吗？对不对？ 嗯， 所以一定要在情感上分得越细就越有意思。 嗯嗯，好，老师走一遍。 好，从头开始还是从这儿？ 就从这句。 Oh,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嗯，哎，有点这个生效。 嗯， 好，下一句那个犀牛就说：“我给你的师傅一封信吧。”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调都没变的那种啊，一口气调都没变。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对，这真的希望自己的肚子大一点，酒喝的多一些，才能说出这种感觉。 上下巴再大，明显一点。 对，好，也需要增肥才能说好，是吧？嗯，我们看关键词 ：give message, Shifu. 停顿。I'll give you message. 停顿。For your master, Shifu.啊，一处停顿很简单，在中间 messaged 后面，嗯，整句降调，带有一种生气啊，这个回应你一下啊。那我们这句话在说的时候呢，跟之前的情感都是生气，但是这个生气略微有所不同啊。 其实他这生气是比较淡定的， 对，比较淡定。对，那我们一起练练这句话，这句话有意思啊。要说出他这种感觉的话，声音都不灵不灵的啊，这个。后面都带小串铃似的感觉啊，但是不是小串铃，小怎么说呢，好像更带一些金属般的感觉，一会儿再听的时候。 哦，金属感。 对。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啊，这种感觉。大家练的时候呢，哎，他这句话呢更带有一种黑人的色彩在里面。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啊。 我给你的师傅送封信吧。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果然有一种金属感。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然而呢，他的声音是因为有背景，是什么呢？是山洞带回音的色彩。 对。 所以我们的声音怎么练也练不出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在山洞里，我们的声音也……这个例子大家都理解的。你在厕所里唱首歌，你试一试。 是是是。 你在马路上唱试试。 行不似神似啊！你把那个生气的感觉拿出来。我给我送信，我给你师傅送封信吧。 嗯 ，I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 Escape from Chorgon Prison is impossible。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从我们这个超钢监狱逃出去那是不可能的，您担心多了。 Escape from Chorgon Prison is impossible、 oh. 终于提调调了。 Impressive isn't it? 提调调了，终于提调调了，在那个 impossible 的时候突然提调了。 是啊，对， Escape from Chorgon PrisonIs impossible. 好，这样的一句话呢，我们看关键词 escape, prison, impossible. 那么他是非常坚定自信的去表达自己。这句话的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停顿是在 Chorgon prison 的后面。Escape from Chorgon prison is impossible. 啊 ，prison 后面有一处停顿。那么这句话在训练当中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失去爆破或者连读。Escape from Chorgon Prison is impossible. 只有一个 is impossible， 有个小连读。 哦、 oh, ，is impossible。 is impossible。 因为他到 impossible 的时候，突然就提高了。 对。 is impossible。 对。 就在那个大牢里边啊，这个 impossible 听上去格外的震撼有力。 嗯。是 格外震撼有力。 我们读这样的句子的时候的话呢，它就代表了一种情感的爆发啊。可能前面是那种爆发方式，这又是另外一种。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读的时候，像 impossible 这样的地方，你一定要夸张一些，把力量释放出去。Escape from Chorgon Prison is impossible 啊， 说不可能，那就是不可能的。 对， 好，然后最后还跟那儿，哈哈哈哈 ，impressive is it？ 对 ，Rhino 本身来说，他就是一个很狂的啊，他每次笑都是，哈哈哈哈，就是那种笑法啊，然后 impressive isn't it？ 哎，这样， 大家觉得很可笑。 对， 他给他展示他们那个，他说您过来看一下我们这监狱，哇，放眼望去，哇，层层守卫，然后就说很壮观吧？ 对， 啊， 他每次都是非常的怎么样呢？非常的。我觉得毫无顾忌的笑，嗯，他这里面有几次笑， 他自信嘛， 就是、 对对吧？觉得你这担心我，这太可笑了，简直 对狂。 我们经常看那些古装剧里面，有些什么、 啊、 看到有些人哈、啊，就莫名其妙大笑，我们就觉得哪儿可笑啊、 嗯？ 其实人家是一种自信的笑声，一种轻蔑的笑声，觉得你吧特可笑。 这太可笑了，真是。 不过我觉得现代人很少有这么笑的。 对，很少，很少。 你去体会吧，啊，这笑法挺有意思的。 现代人很少。 我建议下次大家配音训练这个做作业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笑声啊，一定要配进去。这个笑声绝对会让你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对，你看有人笑的时候，然后但是 Rhino 不是啊 ，Rhino 是这样，他先张嘴后笑。然后他啊，他笑是那样，先把嘴张老大个儿。你仔细观察视频，你会感觉到每次都是这样啊， 先张嘴， 后笑， 再笑， 对，笑得特别爽朗，特别开心。 哎、听听听听，这么一说还挺好奇的。 Escape from Chor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Oh, impressive. 他是哈哈哈哈。 对，这段还不完全是，就是到最后一次笑的时候，他是这样，嘴张的老大个儿，然后才开始笑。 哦，还是了，哈哈哈哈。 那大家先练一下笑呢，就当真的是让自己开心啊。 嗯， 对。 这做这种句子的处理的话，就是技术性的东西要稍微少一点啊，感觉性的东西要多一些。 对， 对我们讲解的是关键词、停顿、语调、节奏和情感，但是你不能在配的时候想到这些，你得忘掉这些，然后尽量去模仿。 对，融入进去。 Escape from Chor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Escape from Chor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Impressive, isn't it? Impressive, isn't it? 对，其实呢，这些细节小的东西，真的是你走到语言里面去了，这个跟看片不是一个层次啊。你要看片呢，看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走到语言里面去，你会发现真的剧本很美写的。 他的这种态度，就像我们聊电视当中松松说的，我美国本土长大，你说我英语不好，就是这种感觉。 对， 那这不可笑吗？ 对， 你是不是可笑啊 ？Impressive,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好，其实鸟会怎么说呢？鸟说，壮观，太壮观。壮观壮观，确实壮观，他绝对壮观。 我觉得中文应该让你去配好了， 太壮观，再走脱了，前所未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No one before, no one to come.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哎呀，这是说着那种违心的话呀！ 对这个，我们说。这个 impressive 这个单词啊 make your English impressive 让你的英语怎么样呢非常壮观啊这个词儿要看场地啊场合在他那个场合呢就是壮观对吧如果要是换作平时呢就是说你的英语真的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什么东西它给你一种 overwhelming 的感觉、 yes 留下深刻的印象 overwhelming yeah 就是这种感觉 breathtaking对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词要记住了啊记住然后我们看这句话的表达没有什么难度注意 it's very impressive 别看简单的一个 very 但读的时候真的要上齿咬下唇的那一侧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就是那个 very 那个地方一定要重读 对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你强调的是非常非常壮观 对 圆圆说我同事以为我疯了你看来你现在已经练得很投入啊跟着我们课堂是吧没事你不用担心众人独醉你清醒 是呀、对没事他们都正常我们疯了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一定要先怎么样疯癫然后再巅峰 对先疯癫再巅峰 对 一定是这样的好再听一遍吧这个配鸟这个配得很好的 One way in、 这个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气儿都吞了半截了。 Very impressive， 就那种，太棒了，绝了绝了，壮观。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是吧？都不是用真声在说话，都是用假声在说话了。 因为他有点怎么样呢？过于紧张了， 特别害怕了。是都呛在里边了。牛，确实牛，牛了。 对， 你牛。然后 Rhino 就说，哼。One way in, one way out. 一条路进，一条路出。1,000 guards, one prisoner. 一千个守卫，就看那一个囚犯。你说牢不牢啊？ 有一种一夫当关啊的感觉， 所以对于他太自信了啊，他太自信了。 好，听听看。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说得好清楚啊，就要是各种考试听力要是都这么说就好了哈。 可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条路啊包了你的进出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从这儿进从这儿出。其实这些话大家想想，生活当中啊就这么短小的句子啊，它表达起来真的很有力量。其实优秀的语言全是简单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One way in, one way out，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In and out, breathe in and out， 呼吸之间，对， Come and go， 对吧？所以我们要多积累这样的简单的表达法，但是简单而有力。刚才我说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家注意到没有？ No one before, no one to come。 嗯，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对， 嗯， 无为而无不为，Do by not doing， 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当然有些你可能不一定能找得到啊。所以我们要积累这样的优秀的断句啊。One way in, one way out。 One way in 啊 ，one way out, one way out。 对，这说唱都出来了啊。有有，好，下面我们看关键词 way in out thousand。Guards, prisoner. 好，当这些词呢，我们都确定了之后的话呢，注意停顿是本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啊，注意在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鼻腔的气充满。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你要把你的鼻腔气充足，你能把这一句读好。事实上，你应该每句话都做到这点啊。所以我们讲英语呢，就是要用我们整个啊。头部的我们的这个共鸣区域充分利用起来，让声音变得更加有质感。 嗯， 啊，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停顿是这样的 ：One way in， 停顿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刚才就是这几处停顿。嗯， 对，就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就说这种简单的句子是毫无违和感的。 嗯， 也就是用词简单。 对， 也不是说受过什么很高的教育哈，就是简单的句子，是吧？ 没错， 简单的句子把事情说清楚，就是一条路进，一条路出，你没别的道，一千个守卫看一个囚犯，还用我说什么吗？ 对， 非常自信。 对，就像是在战场上看这个人啊，这个人 wounded 受伤了 ，injured 一个词解决了，然而那个人怎么样 ？gone。 死了， 对，一个词解决问题啊， 干净利落的那种， 嗯， 啊，他是做这种事情的，这是武警， 嗯，这是 警卫，警卫，他是属于警卫型的，警卫就废话不多， 对，军人本身废话就特别少，不许动，他来说 do not move， 对，就 freeze， 对， 人狠话不多 ，hands up， 把手举起来 ，hands up， 不然 would you please。然后怎么怎么样，不可能的。 对，军警啊，这些都是不啰嗦的， 嗯， 啊，就是立正稍息。 对 ，at ease， 这样举起手来，就这种人，这人狠话不多，非常自信。 跪下什么之类的，哎，大家学学这词儿，回家可以用来教育子女啊。 看来最近家庭教育是主题。 没错， 来啊，再来一遍啊，听一下。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好。最后一句话，小鸟说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但是，那个囚犯可是太郎啊。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 哎，他说话也很轻，但是又给人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你忘了那个囚犯是太郎了吗 ？Yes， 你敢小看太郎？ 嗯 ，except prisoner。Tai Long， 关键词啊 ，except prisoner Tai Long， 这里面呢，我们看它的停顿呢，就比较明显，而且这个也很简单的一个位置 ，prisoner 的后面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 prisoner 停顿了，不敢说呀，心里没底呀， 但我又要提醒你，但是呢，我又不敢说， 嗯，对，所以整句话呢，为什么是升调？就是当你跟一个人讲英语或汉语，你都是声调，说明你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一个人。声调呢，代表着自己心里没底， 同时也代表与人谦和和客气啊。Hello, my name is David, 啊，这是声调。声调代表 David 非常怎么样？谦和，非常好。但我降调呢？ Hi there, I'm David。 哎，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升一降之间呢，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谈重要的事，千万别用声调，该用降调，一定要用。 嗯，那这句话怎么表达？ 对，那这句话呢，是在失去爆破的地方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ied long。注意 ，T 失去爆破啊。好，这句话表达的时候是没有信心和害怕的一种感觉。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ied long。嗯，对。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不可能每一句话你的声音啊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有轻有重。那么我们就像写中国书法一样，你写四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比如说“心”这个字儿，对吗？上下的“上”字儿，等“如果”的“如”等这些字，它在字体当中，如果里面有这些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得不小。为什么？它就不是大字儿， 嗯， 但它不缺分量。所以从章法的角度上，每个字都很重要。我们讲英语也是如此，英语当中一段话一句的表达，它里面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分量，但是它一定有轻有重，哪怕它小点儿，其实没丢分量啊，没丢分量， 嗯， 都能保留住。 嗯，再听一下最后这句啊。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ied long.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ied long. 对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ied long. 就是那种感觉，大家自己去寻找一下哈。我们把这个今天要教的句子呢都整体做了一个分析了，情感也分析了，技术也分析了，我们从头到尾再来听一遍啊，有个整体感好不好？ 好， 哎，感受一下哈这两个人物的对话。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or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Oh. Impressive, isn't it?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ied long. 好，你看讲完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段落是不是很精彩？其实平时你只需要戴着耳机反复的听啊，把这个段落呢听的，哎呀，听的，他下一句要说什么之前，就像唱歌一样，你都知道要怎么说了。哎，说明你这个时候感觉就建立起来了， 对， 哎，非常的重要，建立感觉非常重要，感觉建立了以后呢，你才好模仿。嗯， 没错。 你看我们老师在备课的时候都要反复听很多很多遍，然后再抓到这个精华，然后我们来听 David 老师的现场的演示。 好，走一遍是吧？嗯， 走起来。 对。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What? Double the guards? As for precautions?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or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Impressive, isn't it?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 啊，层次非常的分明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其中一个人物呢，他说话是比较平稳，一定要稳住啊，因为他这个是很沉稳的， 嗯， 看守打牢的狱卒啊，是非常沉稳的 狱警， 嗯，也一点儿不浮夸，非常沉稳的。很稳重，气要往下沉，调要往下沉。另外一个角色呢，就是那种稍微轻巧一些，但是呢，他此时的情景中他是非常害怕、很恐惧的。 嗯， 但是话呢，还得带到了，但是又很恐惧， 对， 又害怕。 哎，这种情感要把握到。嗯，我们看啊，大家说 LJ 说，感觉这两个角色的声音啊都有点魔性。 嗯， 有吗？ 魔性啥意思的？ 啊，有点魔性，感觉是不是有点远，有点遥远啊，有点戏剧化，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后面跟魔性就多了去了， 是吧？后面还有 海浪的声音也很有，这段马上一结束， 他就放出来了， 超有魔性那段。 对，太郎狂笑着就出狱了。 对他出狱，一出狱那一段就更魔性了，你听吧，那个绝对让 你说他派个鸟去干嘛？派个鸟去以后，好家伙，一个羽毛掉下去，太郎的锁给打开了。 对， 想都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哎，好，今天的精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来好好练啊，咱们下周见。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oston, Iowa.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Larry。 今天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冬奥明星，今天的冬奥明星是短道速滑选手李坚柔。李坚柔曾经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获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获得索契冬奥会首枚金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更多有关于李坚柔的英文介绍。 Born in Jilin of Jilin Province in August 1986, Li Jianrou replaced the injured Wang Man in 500-meter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on the eve of the Sochi 2014 Olympic Games. Although she had an unfavorable start, she went on to win the gold medal after the other three skaters ahead fell off the track. 好，刚才这段英文介绍你有没有听明白呢？说的是李坚柔是吉林人，生于1986年。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他代替受伤的王门参加女子500米短道速滑项目。虽然在比赛一开始他处于劣势，但是他迎头赶上，最终超过了前面的三个选手，获得了最终的冠军。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段话里面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单词值得我们学习。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unfavorable， 这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是不利的。刚才这句话里面是这么说的， although she had an unfavorable start， 意思就是虽然开局不太顺利，但是她最后获得了金牌。这个开局不顺利就是 she had an unfavorable start， an unfavorable start。来给大家拼写一下 unfavorable 这个单词，是 unfavorable， unfavorable。 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 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